片白玉瞬就不会苍白，用一生去爱、no。有生之年、no。你就是我一生所爱、no。用一生去爱、no。 22:05:4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7月10号张学友生日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先祝这位歌神生日快乐，我是野千。 对，刚刚这首歌叫做《勇于生去》，哎。 这个哒滴滴哒哒的滴哒哒滴滴哒，嗯，这种曲调其实似曾相识，在很多很多歌里都出现过。 对，今年呢，张学友也是办了很多场的巡回演唱会哈，而且呢，屡建新功哈。在这个演唱会现场呢，也是出现了很多哈，大家都觉得在音乐以外，怎么还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的发生，足以见得真的是太多的人喜欢他的歌了哈。 对，他的唱腔， 不顾一切的要去看他的演唱会。 对，他的唱法，他的唱腔，也有很多年轻人已经找到诀窍，已经学会了啊，在网上教大家怎么唱他的那种感觉。 但是毕竟还是这个模仿哈，只是有这个皮毛的像，但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呢，还是要听张学友。 没有什么精髓的东西，只不过你模仿人家的东西呢，一直你如果模仿，就永远是皮毛。你必须唱出自己的东西来，才是自己的。 好吧，今天晚上呢，我们没有照今年的直播照啊，今天的金播直播照，而是把去年今晚啊我们的样子，同款夜晚啊PO了上来。不一样的是呢，今年我们要等待的是倒计时11年。而且红人也到了1594红 啊，对， 还有就是老嘉宾啊、年纪大了，腿脚也不是很灵巧了啊、放歌速度也慢了。 嗨，今天不是张学友生日吗？你不放我也放他歌。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Four Y Stations， 来自 Counting Crows。 Stallions coming around the bend, four strong angels at her command to send, four more seasons for all that's broken to mend. I got four. sent four more seasons for all that's broken to mend. Four Station 来自 Counting Crows， 多走出四站地去。 这歌名叫 跟你多走四站地啊，多、 哦、 更就是余情未了，多出四站、啊。 搞对象的时候，真的不管你去哪里，我都顺路。 哎，你要坐北京44路环线，你能坐两圈。 你坐多少路，我就陪你坐。 后来有了地铁以后，你就随便坐啊，从这个东边坐到西边，从西边坐到东边，那是地铁一线啊。后来有了地铁环线以后，你从建国门一直坐到建国门啊，就是一圈一圈坐。后来有了这个四通八达线，你就完了。整个地下的这些道路啊，就多如什么呢？我现在感觉是多如那个耗子打的洞，多如耗子管道一般，就来回来去窜。 有好的形容那就形容啊、嗯，没有好的形容呢就可以不用形容。 每天都是耗子洞、 啊。你想说的是，这个地铁四通八达，对吧？ 对， 想去哪里的都很方便，就够了。嗯。嗯，非要把四害的某害弄出来干啥、嗯、啊？大半夜的，真有人怕那个？ 因为我跟四害在一起，我经常就是出四害的词儿。 那不行啊！22:12，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594红，然后有朋友呢就开始挑事儿了哈。你看去年，去年哈，213条哎，今年你们就要求120成了是吧？哎呦。哎呀，真的 啊！我们去年承诺过213条每天， 没有，以前根本就没有任何承诺、 啊， 全凭大家就是自己的状态啊来决定整个外场的形式，无所谓来着。后来呢， 你突然看我的时候，当话语开始多余的时候，当心慢慢靠近的时候，这是。天刚好黑了，当我快忍不住的时候，当别人开始多余的时候，当爱悄悄来临的时候，这时天刚好黑了，无需言语，无尽浪漫，无限可能的夜晚，冷了就代替所有的，让音乐代替话语声，此时无声胜有声。如果要我开口，只能说一句话，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当下眉头却上心头，如果要我选择，只能爱一个人，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的时候，当心慢慢靠近的时候，这时天刚好黑了，当我快忍不住的 的时候，当别人开始多余的时候，当爱悄悄来临的时候，这时天刚好黑了，无需言语，无尽浪漫，无限可能的夜晚，让那烛代替所有灯，让音乐代替话语声，此时无声胜有声，如果要我开口，只能说一句话，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让 yes 代替所有 no， 让勇敢代替所有就，放下眉头却上心头，如果要我选择，只能爱一个人，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嗯嗯 曾轶可的有可能的夜晚。对啊，这个有可能真的是带着给人很多希望感的几个字哈。 对， 因为一切皆有可能， 因为 可能皆有一切， 没有可能的夜晚啊。晚上看球看多了，曾轶可也是上气不接下气唱这首歌。 他唱这首歌的时候还不在世界杯期间， 我还以为还不到还不到他的那个17岁18岁的期间呢。 确实哈，等了几天之后呢，今天晚上世界杯又开始比赛了，而且 今天夜里是吧？ 对，在就是用东北话说，雀黑雀黑的晚上啊， 哎呦我的， 雀黑雀黑的深夜啊，凌晨两点， 就是在这里黢黑黢黑的夜晚， 雀黑雀黑的啊，凌晨两点钟呢，将会有这个半决赛，法国对比利时，这个真的可以当成就是精彩度是当决赛来看了哈，因为两支队伍确实是在这一次俄罗斯世界杯当中，我个人认为是发挥非常好的两支队伍。 可以，那我就必须，那我啤酒也买好了，那我就马小也买好了，我就等在两点钟看一下。 我以为你说，那我还是看回放吧，然后也是不要让全世界人告诉我结果哈。 哎，那也不错，这种选择不错， 还是要珍惜一下吧。因为马上呢，这世界杯就这周日啊，就已经真正的进入到 对。 对，而且一般三四名的比赛好像大家都不是很热衷哈， 嗯， 觉得就是半决赛加最后的决赛，三四名可能就是一个排位而已，大家都希望奔着最后一场去的。 哎，这就四场了，大家就那几场都定下来了，这四场还定不下来是吧？ 好吧，那如果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听友们啊，如果其中有想看球的朋友，此时此刻我奉劝您哈，就不要再听节目了啊，从现在呢定好闹表，然后两点钟起床的话还能睡个3个小时哈，还挺好的。 然后你结束以后啊，他们要是打加时我估计结束不了啊，结束的时候都5点了， 这两支队伍我觉得不太 能，应该不会打加时哈， 点球不太能点球啊，因为都是进攻方面哈都非常的锐利，但是也不会是大比分啊，这是半决赛一直以来都会有的一个场面， 就踢那个大比分给大家看看啊，争口气， 不会过3个球的啊，大概也就2-0或1-1、2-1左右吧。 因为两方都不弱，能让你踢进3个球以上的，那 你当我谁呢？ 对，一定是对方也拼了。 好吧，这个想看球的男足女足听友，希望你这个现在不要听节目了，也不要来求红，好好的睡一觉啊。这个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呢，再起来，为你在这个年龄段的世界杯的最后的尾声啊，做一下这个完美的冲刺啊。 好。 南方女士，这首歌叫做你看起来不错。 You look good。看起来不错啊，这有两层意思哈，一是你气色不错，也可以这么说 you look good， 然后就是说你真的，比如说你是面试的，那个面试官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你可以大喜特喜，因为他觉得你这个人看起来对于他们这个公司啊，这个职位看起来不错，就可以用这个词 you look good。 是精神面貌不错哈，这是我们对男左女右听友在见面之前呢特别嘱咐的哈。不管你穿着打扮啊、颜值如何，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精气神儿，这个精神面貌非常重要哈。 对， 不要让人家觉得咱们是晚上啊上夜班的啊，听晚间节目的，个个面黄肌瘦啊， you look good， 整个啊油腻的感觉。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这句话退再然后还有第三层意思，退一万步说，你跟那儿就装死啊，或者是你说哎呀不得了。我抽筋，我腿腕子什么，就你踢球哎呀呀呀在那打滚，然后对方球员或者你自己的啊，甚至你自己的这个那个队员队友过来看你，然后如果说出这句话来的话，你就别再装蒜了啊。You look good， 就你没事儿，哎呀起来吧，装什么装， 不要表演了哈、 啊、就这意思、啊、 OK， 那希望大家呢经常会被别人称赞到，哇你气色真好，状态不错。哎江姐 呀、啊、江姐， 最近你在我用什么口服液呀、啊？ 今天服完药，明天就上班啊！ 反正就是 一点副作用没有、啊， 看上去整个人气色不错哈。好啦，上半时段不，第一时段的歌曲呢，先到这里，我们第二时段见，陪我好不好啊？ 在上海都看不见北京的雪，上海的夜都很了解，也许你来过，擦肩过身边。我们只是聊聊天， 东京的面，巴黎的吻都很热切，我的照片很多纪念，你在

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热血青春电影《兄弟班》今天发布终极海报及预告，华语乐坛经典乐队温拿乐队也首次在影片物料中现身。温拿五虎脚下的七彩霓虹大道，似乎也预示着漫漫前路彼此同行的斑斓岁月。与海报同时曝光的终极预告，从温拿乐队自身视角出发，讲述他们在挫折与质疑中相依前行的故事，歌颂友情千载不变。电影《兄弟班》讲述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兄弟在父母们的集体反对以及路人邻居们的嘲笑中坚持玩音乐的故事。他们在经历了失败和挫折后不懈努力，在面临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时依然不改初衷，最终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兄弟班将于7月20号全国上映。再来看由刘慈欣原著改编、郭帆执导的冒险科幻电影《流浪地球》近日再度曝光一支贴片预告。预告中的画面为吴京饰演的宇航员和俄罗斯籍的同伴一起在空间站执行任务。据了解，《流浪地球》是吴京和郭帆导演的首次合作，这次助力也证明了吴京对中国科幻电影新类型充满了信心。该片有望于2018年内正式上映。最后来看，中国动画又和好吃的干上了。即将在8月10号全国上映的动画电影《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今日曝光了假期奇遇版预告和开锅游戏版海报。在这次曝光的假期奇遇版最新预告中，开场音乐很有中国风，精美二维动画更是带着些许皮影艺术的味道。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演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5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0号周二晚上的 NJNY 第20段，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的红人也挑选出来喽。 是不是叫咖啡也是咖呀？不是，因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早就红过了。 是他呢，也祝贺着今天已经收到了红人卡的刘小姐要开心妮妮。 刘小姐要开心。 应该是就是她自己对自己讲。 刘小姐要开心。 对，小刘， 收到。 你一定要开心。 是，他呢是一位二零一六年，不可能吧？ 2016年11月24日， 不可能，怎么可能16年才2岁嘞？ 那是他注册的时间段， 有可能哈。好吧，今天晚上我们有时间好好的和你互动。那接下来呢，在第20段当中，各位也知道哈，有跑不掉的两个环节 啊。对，一是他姐姐的环节，二呢是他自己的环节啊，基本上就是这俩环节。他姐姐先来呗，实际上他姐姐是老大的。老大今天买菜跟人打起来了，你知道吗？又打起来了。哎呦我天哪，都不知道怎么说你姐哈。你姐说我跟他没完，我跟他没完，我要找市场部经理什么，还跟人没完没了的。事情这样的啊，姐今天啊走到一个那个瓜摊上，问， 哎， 是吧， 这瓜甜吗？ 然后那个卖瓜的说，滚。 哎，你说啥？ 我让你滚。 哎，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啊，我问你，你会说人话吗？我问你瓜甜吗？你就说甜或者不甜。 哼，苦瓜，你说甜吗？ down, down, down, down, wanna bring you down. If you don't stand. 简言之呢，就是你姐还美，问人苦瓜甜不甜，被人骂走了啊，这么一回事。好， 没事，别老出门啊。 来自 Incognito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Bring You Down。 好吧，赶紧快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至于今天的红人呢，又被人举报了，说他红过。哎呀，至此呢，我觉得已经这样了。以后如果你真有本事换很多马甲的话，而且有诚意想当红人再一次的话，就随你吧，好不好？ 得， 就已经这样了，开放式结局了啊！ 现在已经不管红人红没红过了， 都这惨淡的局面了。 我的天哪！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遇到这样说话的人一定不要深交。小时候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至今记忆犹新。作家歌德在公园散步，迎面恰巧走来了一个对他的作品提出过尖锐批评的文学评论家。两人相遇的小道很狭窄，只能让一个人先通过。此时这位评论家骄傲地说，我从不给愚蠢的人让路。歌德笑着说，我与你正好相反。说着给这位评论家让开了道路，这位评论家瞬间面红耳赤，尴尬不已。说话最能看出来一个人的品性和修养，你说什么样的话，你就是什么样的人。那些恶语相向的人，我们没必要去计较，但是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记得一定不要和他深交。第一种，口无遮拦的人。生活中不少人打着心直口快的幌子，说起话来全然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同事东子就是这么一个直性子的毒舌男，还总自诩自己能一针见血看问题。刘姐买了件新衣服，大家伙都夸好看，他来了一句，哎呦，这款式啊只适合年轻小姑娘，您穿特显老，哎呦，那皮肤显特黑。老李给儿子买了新房，大家伙正道喜，他翻个白眼说，这房子地段可不好，一没升值空间，二不是学区房，您这钱算是打水漂了。公司大龄未婚的姑娘更是被他嘲笑了个遍，整天吐槽人家年纪越大越难嫁呀。如果你因这些事儿生气，他反倒会嘲讽你小心眼，一点玩笑都开不起。久而久之，大家都远离了东子。成年人交朋友最看重的就是相处舒服，有同理心的人绝不会把别人的缺点难堪当乐子。那些标榜自己说话直还要求你大度的人，说到底就是自私。真正值得深交的朋友应当是温柔且温暖的。倘若你遇到把嘴欠当幽默，把口无遮拦当直爽的人，还是趁早远离吧。第二种，恶语相向的人。这世上有不少言语刻薄对陌生人恶语相向的人，遇到这类人更要擦亮眼睛认真提防。朋友佳佳的前任阿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小伙子高大帅气，待佳佳也极好，对我们也很客气，就是总容易和陌生人起冲突，吵起架来更是满口脏话。佳佳原本想着颜值大于一切，功过相抵，忍一忍就好了，没想到两家家长见面吃饭的那天出了岔子，上菜员不小心把菜汤溅到了阿杰身上。许是习惯使然，阿杰瞬间火冒三丈，破口大骂道，你没长眼睛啊，这衣服几千呢，赔得起吗？你这毛手毛脚的，活该一辈子当服务员。佳佳忙上前劝阻，阿杰还是不依不饶，非要上菜员赔干洗肺，结果硬是闹了人家经理 来赔礼道歉，送了两道菜才肯罢休。但后来两家人是如坐针毡，佳佳爸爸更是铁青了脸，筷子都没动几下。回到家，佳佳爸爸就跟佳佳说赶紧分手吧，他死活不同意。最后他还是没有拗过家人这一关，只得忍痛割爱，和阿杰分了手。后来佳佳听说阿杰找了新女友，两个人开始的时候倒也甜甜蜜蜜，但婚后阿杰的本性慢慢显露，稍有不如意就和老婆大发脾气，甚至动手把老婆打得鼻青脸肿。他庆幸当初听了父母的劝，抽身及时，才收获了如今人人称艳的羡慕，人人称羡的幸福。佳佳现在的男友虽然容貌一般，但说话温文尔雅，从不对陌生人爆粗口，街坊邻里看到他也都交口称赞。一个没有修养满口脏话的人，怎么可能坦然交付一生？你千万别奢望他会待你不同，更别傻傻以为这是真性情。试想有一天这把真性情的枪口对着你，你就知道这发伤人的子弹该有多恶毒了。宁可孤独，也千万别交恶友。第三种，不懂感恩的人。有些人对陌生人很客气，却对父母和妻儿恶语相向，言辞辱骂父母者一定少往来。天大地大，不如父母恩大。一个不知道感恩与回报的人，如何值得深交？尽管有烦恼，有诸多不顺，一个不能控制自己脾性的人，尚不能对父母有感恩之情，还指望对你有恩情？语言暴力妻儿者更是要及时远离。一个有担当的男人，理应对自己的爱人和孩子常抱感恩和愧疚之心，不用言语伤害他们。回到家看到忙碌的妻子，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顿呵斥怎么饭还没有做好呢，而是打心底里尊重他，向他道声谢，辛苦你又操劳了一天。看到孩子考试成绩不理想，不是恨铁不成钢的一味指责他笨，怨他上课不好好听讲，长什么脑子。小孩子的心是很脆弱的，一定要学会温柔的说话。正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口能吐玫瑰，也能让人心寒。一场人生，谁走进你的生命是由命运决定，但谁能停留在你的生命中是由你决定。山高水长，路途漫漫，君子坦荡，知己相逢。愿你懂得好好说话，也愿你和好好说话的人相识相交，愿你们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 杰的歌曲。然后呢，在之前我们听的这篇短文章希望我们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确实你的谈吐的风格啊，你谈吐的内容，就是你个人留给别人的最深刻的印象。 哎，让我想起来有话好好说那句话。但是你说的这些人，他这类人呢，其实是何所谓再教育，就咱们如果说想去用语言去摧毁别人的意志，去这个去贬损，去扼杀别人的一些什么自信心，或者是去直接就恶语相向别人，这些其实是咱们后天学到的，就是去诚心去学的。但是而且我们在本意识里边不想去学到的，只是为了装备自己，武装一下自己，就是学了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学到去干这个事情啊，在一些就是关键的时刻。但你说的这些人正好相反，你知道吗？这比较可怕，因为他们是天生，他们直接就能说出来，他不用学。然后他们要学的其实是我说的和所谓再教育，就是他们要学的是如何好好说话，如何怎么去不贬损，怎么去不恶语相向，是这样。 我觉得像这篇文章中所谈到的这个人物呢，比如说这个所谓的直肠子，这也属于现在看来吧，情商比较低啊。 对， 然后呢也不算是泛泛吧，有很多这样的人。 你跟他着不起这急，因为你知道他这是 天生他的那个语境啊，他语言环境和他的那个天生的那个生长环境，还有他的意识，这就是这样的，所以你招不起这急了。 我倒觉得还有一种人呢、啊，尤其在这个一个群里发言的时候哈、啊，或者是朋友圈留言的时候，有一种人也让我相当的反感。如果换上我二三十岁的那会儿的时候哈、啊，我可能也会跟他怼几句，但现在呢， 怼不痛。 我觉得确实没有必要和没有道理的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哈。有一种人呢，尤其在世界杯期间，估计你也会遇到，就是那种不懂装懂啊，可能他的那种预测完全带着一些讽刺啊，甚至说对某一个球员的不喜欢的那种言语哈。我就遇到了一个我们同学群里有这样的一个男子啊，我就看着他在那儿，我觉得是那种丢人哈。 嗨，这个他有前提倒也就罢了，我说的是他毫无前提征兆，他对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那就需要再教育了。 就是比如说，我好像发现每一次世界杯期间，我都会删除一个朋友，就是或者拉黑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可能以前就是停留在一个群落里所认识的，不是很熟人哈。比如说，当你兴致勃勃，或者说很感慨很难过的在写你自己心爱的球队离开的时候哈、或者说你觉得下一场加油的时候，他一定会对你说下一场就走了，踢的就是不怎么样。 其实这种事情你没无意义，一个也是带着感情色彩， 对，真的是 一个也是带着感情色彩来，那个主观色彩来。 对不起，我觉得本来就看他有很多不顺眼的时刻，好像都是男的，我都给删了， 很无意义啊。 哎呀，删了之后这心情啊特别的愉悦，就是觉得我何必要让这些人给我添堵呢、对吧，平常也没有联系，仅仅是曾经同学过，后来在一个群里啊，然后他要加你的微信，就这么个关系。 哦，还加微信呢、男同学加微信是吧。 哎呀， 哦哟， 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请您收听公益歌曲等灯等灯。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 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 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 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5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0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倩。 哎，你怎么学我呢？ 啊，晚上好。 哦，好，是的，这就是你熟悉的男左女右，马上就11年啊。今年呢，我们会采取非常低调安静的方式来迎来11年。因为我们有一种自信，我们大概会有12年。 嗯，对， 对吧？ 应该可以的。 所以呢，这个既然10年那么隆重的，像去年哈，我们大庆了一番啊，弄得这个兴师动众。 你因为你其实你只要跨过后天，只要跨过大后天，就跨过这周吧，你就是不是？已经往第12年去已经开始迈 呀、 啊，迈出这步了。 下周一啊，是我们的正日子，7月16号。今年呢，我们将会非常这个节俭的度过这一次的生日啊，因为前一天呢还好，就是虽然今天晚上半决赛是凌晨2点，但是在决赛呢有个好消息，也是在周日的晚上，北京时间的23点。 对， 对呀，不至于太难熬了。 周日的晚上，也就是说周一的凌晨吧。是不是这意思呀？还是周六的？ 周日23点，我说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我这普通话说的不对吗？ 我没仔细听那个点啊。 就等于说， 周日的11点。 应该说是，只不过是撑到第二天，也就凌晨1点多， 对 吧？ 如果不打加时的话，尽早结束的话，你还能睡一饱满的觉。 是，大家都会很开心的哈，迎来那一刻。嗯， 但是 还是。俄罗斯啊，不错的安排。 以我的经验，如果这是决赛的打完了，然后加上颁奖什么的啊，那一夜呢，你这人整个都是兴奋的，嗯，然后感觉呢是这个左右睡不着 的。你一个老看重播的人，你还会在直播的时候兴奋 啊？对啊，我看重播如同看直播呀。 我其实对于就是决赛呢，以往啊会。很在乎自己在乎的球队有没有进入决赛， 嗯， 但我这一次呢是40岁以后迎来的第一个世界杯哈， 我明白了， 我感觉真的变化很大， 就没有了， 就是以前如果德国队这样的 局 面哈， 因为球队， 以我这个天蝎女的性格哈，封电视啊，封世界杯，基本上14年以后咱们再见、啊， 太偏执， 我应该欧洲杯啊，再见， 因为球队没有了，就是所以那个盼头也没有了， 就是对，但现在呢，就是调整了一下，而且毕竟想自己平常呢也看俱乐部比赛哈，也有一些喜欢的。球队里的一些队员，他们也分散在这个目前的4强的队伍当中哈。 这跟 你就留个念想， 跟你心情有的是。巴西没有的死了一堆人，就是那个封了一堆人，然后一会儿那个是 暂时封是允许的， 对， 因为人的情绪是要宣泄的嘛，对吧？喜欢文艺、喜欢体育的朋友，大概都是那种真性情，不会藏着掖着的哈。 嗯，西班牙没有了，又封了一堆人啊，早封掉的那是。没事，其实挺好。来一首 rap 哈，吉利 Babers 的歌曲叫做 Maggie's on Fire。 Crows alive the major chords, your minor thread would do. Love, my gun misfired. Shot myself instead. I guess I always knew I'd be the one to lose. Light screen door slams. Time to make a move. 每年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就得放出一些在节目中啊我们很有共鸣感的歌曲，比如这首孙燕姿的遇见。 遇见 不仅仅是我们在电波中的遇见哈，还有在文字中的遇见，就是我那一本著名的滞销书哈，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 佐罗小 Z 啊，小子，你又出现了，现在已经应该是大姑娘了。这首遇见如今想起，就如同丽姐的书的主题曲。 对啊，这是一本因为大家的广播情节哈而有了四年之后哈依然还能买到的可能 是， 而且我都觉得怎么还会有人就是想买呢，就已经过了这么久这么久了。我有时候会翻起来看一看哈，我觉得有一些遗憾的地方，但是基本上吧还是比较满意的。 嗨，有的时候早上我也忽然盯着这个， 知道在你的 WC 里哈。 不是，嗯，我是这么个比方，有的时候早上我也盯着这个豆浆豆腐脑的时候，忽然想喝碗豆汁，我忽然想着，哎，哪儿卖豆汁儿？我也想的是，忽然到哪个书架上去找一本很久很久之前才，就是记忆中模糊的一本书，然后。其实它对我可能有一些工具性的用处，赶紧去找找，有这种情况。 马上的男左女右就11年了，我们将一起迈进12年，所以有些听友呢也给我们节目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哈。 哦，说。 但是呢，哈，星星啊，幸运星星 ，star 啊。 就是说啊，这个互动方式除了每天微博留言可以去你们的直播间吗？如果每个月请一至二位听众，那就太好了，建议，哈哈，建议，这个 来干什么呢？ 来坐在我们对面听我们接着唠嗑放歌。 然后呢， 然后 大半夜24点您还要回家， 对 吧？您第二天还要上班，还要上学， 而且你觉着 你来他有啥用啊？ 你 觉得对不对？ 丽姐跟我说话这密度，再来两位听众，他们 很乱， 就说不上什么话的话呢，他不说吧，我们又得跟他说一些话题，又引他多说。多说起来呢，丽姐这个语密你们也不知道，然后唰他就接下来就一溜说下 来。我还是会控制这个节奏的哈，我只是觉得吧哈，肯定在12年有可能哈我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还是不想累听众啊，不想让你们那么老远啊，有这样的一个参与。尽管你们觉得这样很热闹，但实际上我告诉你啊，直播间真的很枯燥。 不是其他的、那个， 就甚至你来完之后，你可能会有阴影啊，你回去以后不想听广播了。 以前有不是有听众热线吗？ 这屋有多冷，你知道吗？ 有听众热线 啊，咱们来听众冷线。 就是有些的朦胧，有些的美好呢，就是还希望它定格在那里，是吧？不要这个轻易的全部都写实了啊。 所以我们清醒一下啊，起个活泼一点的头，来自雪地巡游者。 雪落在手中，融化成温暖的春雨。你在我怀中，我们一起梦见了天空。爱是个火种，点燃了就算明天要前往各自路口，再怎么孤单都不会寂寞。 速度就像是运动健将能干出来的这种歌曲速度啊！这首歌名字叫 The Getaway。 23:28，我们聆听了三首歌曲啊，还是有很多听友呢在今天晚上和我们互动。刘小姐要开心，嗯嗯，因为你是已经红过的红人，属于二次登场哈， 是， 所以我就没到你家里做客，但是你还是很认真的和大家把这个评论聊到了195条哈，也是相当之显赫的啊，距离一年前同款的金版呢已经是越来越接近了。 他也是就是怎么说呢，他是把你的那个转发出来，在他自己那条底下就已经聊到194条了，你再看你自己本身的那个原文件的那个微博， 我闲的， 你已经到213条了。 我闲的， 也就是说这213条里边有194条都是他聊的。 好了，这时段我们先到这里吧，转个身啊、听听天气预报，看看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好像是下雨，要记得带雨伞。 一会儿见吧。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本是多降雨天气，并伴有雷电，尤其明天下午到夜间的降雨最为明显，外出需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早晚高峰受降雨影响会比较拥堵，出行请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另外，近期不要前往山区、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的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4，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到了他今天周二晚上最后半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说实话，我在说这开场白之前，我瞄了一下这个直播间里的表，我才知道已经到了第40段。我一直在这之前的0.几秒，我还在等着韩立开场。今天的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又过得这么快，可能是因为红人一下跟自己聊了194条的缘故。 哎呦喂，这谈话语气很像是两个人相亲，觉得哎对眼了，不错哈，然后就觉得，哎呦，张小姐这次见面真的时间过得好快啊！啊， 今天不是张小姐的问题，今天是 张姐。 对 啊，总之呢，就是时间快是因为你快乐了啊，你才会感觉到没有度日如年，没有熬啊。嗯，感谢各位在这个时间点里还在听着男左女右。不在一二三见这位听友呢，给我就是发了一个小纸条， 又是支招了是吗？ 没有，上面给我介绍了一下目前哈，啊，我这本滞销书的一些情况。立 啊，书怎么会买不到？啊， 怎么会没人买？ 年初到了新单位，不经意间发现啊，公司的这个财务采购啊、部门啊、领导啊都听咱家节目 的。真的呀？嗯，财务大姐。哎呦，财务大姐早年间就关注叶谦微博了， 嗯， 还说呢，哎呦，听说叶谦二娃了。 对呀， 哎呦，前一阵子我还买了你的书送给他们呢。 是， 哎，各位听友啊，某网站最近狂这个暑假优惠，可以拍到呢。哎，我真的很谢谢这个网站。一般其实以前人说过哈，就是 书籍它不会永远都在那里的， 是 因为它每天都有一些新书上市嘛，然后再加上大家都要往前推嘛，所以你要找一本书，尤其是这本书卖的不好的话，可能早就已经下架了。 哎，我觉得你 就退回出版社了。 你这个不用太悲观。 我没悲观， 因为 就那么几本而已啊。 人家起码人到了一个新单位、一新公司，发现了这个，其实大家也都读过你的书，是吧？哎，这个公司其实 很欣欣向荣嘛。 这个公司对你要当心了，对吧？ 没有了，财务大姐 都读过你的书是吧？ 财务大姐多好啊！多热闹啊， 也就是财务大姐还那个 采购部的领导怎么样，认识一下好不好，了解一下好不好。 好，这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刚才开玩笑，这公司如果是这样每天晚上都有收听节目的习惯啊，很多那个同事，那应该是早上这个心情都不错，其乐融融。 而且他属于没有关注我，我这到他家里， 因为我们 他是个男生。哎， 对，我们通常感觉不能给大家在睡觉前就添堵，放什么这个让人生气的东西，放什么让人那这个愿意要起来抬杠怼的对东西，那我肯定不是。所以大家如果晚上有收听这个节目的习惯，第二天早上应该还是比较高兴的起来起码是一个愉悦的心情。 别高估自己啊。 嗯， 别高估自己啊。 那不是财务大姐说的吗？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事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事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truth and happiness inside. It's your spell, so hypnotize. Don't ignore truth now, and let's hold on to what we've got. 好听吗？ 还好吧。 来自 Shark Attack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heck In， 入住、 啊、 签到、 哦、吼， 入住、啊、Check In。 哎，别说啊，这个随着假期的到来啊，很多父母呢又该带孩子去旅行了，然后我的朋友圈里肯定又开始是常态的哈，带孩子过暑假系列影展。 是是是 啊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我也为人父母嘛，我也带他那个假期如果出游的话，出去玩的话，一定就要注意两件事情：一，安全，我就不用再说了；一是安全，二是卫生，啊，因为 卫生还是卫生， 卫生行，我这刚出去玩就卫生，卫生啊，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卫生啊，无论是饮食卫生还是他的这个行居坐卧的这个卫生， 那你放心吧啊，有妈妈在呢哈， 是 爸爸有时候可能粗心大意，但妈妈会 爸爸有的时候都不干不脏不净的在那吃的， 爸爸的这个成长哈。 是， 还有一点呢，我也听我最近的一些朋友说哈，现在好像很多家长他们带孩子出去玩，为了让孩子不寂寞，可能就会几家啊，比如说幼儿园的几家，家长啊孩子一起结伴出游， 没错、 啊、哎，这就会出现孩子们可能玩得很愉快哈，小孩嘛、嗯、但是家长彼此之间呢可能有的性格不是特别投缘，对吧？ 那是你们也把玩的心情搁在第一位了。如果你是只是说为了陪孩子们去出一趟这个游，那么你自己有很多你就不会太在意啊，比如说住的不满意啊，你因为孩子们高兴你也就满意了。 你要 吃的不满意，孩子们喜欢吃， 分清重心， 对 吧？ 你也就满意了。 对，然后我因为作为一个不是有孩子的女子哈，我就在想，如果这件事情摊在我身上，我会怎么处理哈？如果在这个出行当中遇到了一些不是这个很合拍的一些游客，不就是这个同行人？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下一次可能就选择更投缘的人。 还有下一次呢？ 那之前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去的八家或七家人很多嘛，慢慢可能就变成三家两家，对吧？ 我认为就是暑假期间，偶尔跟那个幼儿园或者是这个小朋友们、同学们在，私自空间中再聚会、再出游，这是可行的，是挺好玩的啊！一两家、两三家这样都是挺好的，然后甚至是偶遇、邂逅，这个都很好。 爸妈们在一起喝喝酒啦， 是 吧？孩子们都睡着了以后， 这都是很好，但是不宜总这么干，因为他们平常就在一起嘛，而且就是那你没有放假的意义了，对吧？你放假就是愿意多跟父母、跟家人啊、跟外界接触一下嘛。 好了，时间到了23:46了哈。这个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哈，我能抬眼看到的，怎么居然都是女同胞呢？我记得早年间 幸亏都是女同胞，所以话多呀，他才留到221条。 以前就是后半夜的时候都以男子居多哈。 不是吧？你以为咖啡也是咖，每天到10:30就睡觉啊？每天到了10:30准时跟我到的。 你看今天迷糊糊1992在做什么？ 1992说这个 214， 你拿我们这儿聊天记录当数羊呢？你睡觉吧。 为了这样的一档节目哈，就是拿出了支持自己偶像那种刷屏的态度了。不用不用， 谢谢啊，谢谢。有您从200开始一直刷到221啊，我的天！ 咱还是要有内容的留言哈。 是。 此时此刻，我们带来一首徐佳莹的歌曲，稍后还有叶谦的我们的第40段的三首连发。 好。 我的东西你早已经整理完，其实宁愿你别答应那么快，提分手的人往往想再努力看看，谁真的钱不难，就别问是谁真心想说出来，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当初多喜欢只是恶性循环，说抱歉不难，跟我们是否还相爱也无关，现实上去结束某一个阶段，但去的 说再见不能。Say everything is temporary. Who the hell are they anyways? I wanna know, where does love go to die? Is it some sad empty castle in the sky? Did we just shoot too high and spoil like wine? You walk by and it's like your body's never touched. No love, you hold me close, but I don't feel much. I cry, maybe time isn't on our side. We had a thing, but we lost it. One more go, I kinda thought if we took it slow, it might be easier for us, yeah, for us to know. Never been quite here before. I wish I knew it when we lost it. You used to try to wake the beast in me. There's still a very sleepy part of me inside. I've been waiting to come alive. You stared into my eyes and turn to stone, and now I'm living all alone in these four walls. There's a stranger, he's lying in my bed, kind of blank like the thoughts living in my head. This is the one that I felt I knew so well. I think we had it, but we lost it. Pink 这首歌 But We Lost It 特别唱的特别像Tori Amos、真的是很像前几天我放的那个 Tori Amos。 因为你大家也都知道 Pink 这个女歌手啊，她其实也是一口不择言的这么一女歌手啊，经常带到自己歌里来，她很少有这么就是说很诗情画意的这种歌。哎，我今天终于找到一首 Pink 的这种诗情画意的歌放给大家听。 好的，随着这首歌呢渐渐的落下来，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呢也要接近尾声了。 是， 最后我要带出的这首歌呢也是我大胆的一个预测哈。 其实也不算什么大胆预测，应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明天凌晨的那个赛事什么？比利时。 明天凌晨两点的这场半决赛 ，French, 无论谁获得出线权啊、进入决赛，他都将是冠军。 你这么说对，倒是一种预测啊，因为这里边有不定数嘛，对，所以你还要等到真正的决赛的时候。但是如果是比利时进去的话呢，他如果是冠军的话，他是一个全新的冠军。 是的， 是。 目前的四强当中，只有英格兰，还有法国曾经在自己的本土世界杯上拿过一次大力神杯， 对。 然后剩下的克罗地亚和比利时都从来没有拿过大力神杯。我想说的就是今天晚上这场决赛，这场半决赛应该是非常精彩的。我不是说英格兰和克罗地亚不精彩，但是我觉得精彩度肯定会弱于这一场。 行，那你放什么英国 Queen 的歌呢？We are champion。 所以说这四强嘛很有意思哈，但我更看好上半区的这个出现的一个进入决赛的这个支队伍哈，他应该。如果是法国进入决赛的话，我看好法国这次夺冠、如果比利时进入决赛的话，我就看好比利时夺冠 啊。你就看好今天晚上决赛的， 因为我觉得在今天对这两支队伍无论是谁进入决赛都一定是冠军，我把话这放着好不好？ 好嘞， 我们拭目以待。晚安。 I've taken my bows and my curtain calls. You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I thank you all, but it's been no bed of roses.